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嗨，你的锅铲》，作者应耀，第九集。迟志涵真的是非常莫名其妙，其他做齐家私厨的人都能全身而退，为什么只有他变成这样？如果说一切事情的起因都是因为他那一句合不合您的口味的话，他现在很乐意把自己掐死。 既然去掉了那一条，自然是希望池小姐能多交流，当然周总如此大费周章也是希望池小姐不要再犯错误。合同条款很细，您在齐家服务期间所有的行为都必须遵循条款。 精英人士完成任务，收拾好东西，没有任何留恋的起身。公司并没有什么损失，齐家开价比市面上高，买了公司后只对迟志涵一人有要求，其他的一概不管。老板赚了不少，对这件事乐见其成。林京武一直在叹气，拍了拍迟志涵的肩膀，什么都没说。而迟志涵这一次终于无比清晰地明白，当初齐宁为了摄像头收音这件事和他谈条件，其实真的已经给足了面子，这已经不是自尊心的问题，这家人他惹不起，更不需要试图以卵击石，听话是唯一的选择。不过就是交流他很擅长，而且再也没有想要挑战齐家权威的念头，遵守合同一丝一毫的逾矩他都不会再做。回洋房也是专车接送的，迟志涵把家里酿好的豆瓣酱、米酒等需要时间制作的东西也一起搬了进来，进门的时候下意识回头看了一眼那扇漆黑的大门，门一如既往的紧闭。迟志涵微微抿嘴，这一次他成功地压下了自己的好奇心，不管对门发生了什么都与他无关，那不是他能管的事，他要做的就只有交流。但是交流应该是双方的。迟志涵看着手里字体漂亮的菜单叹气，这已经是第三天菜单只有六个字了，一日三餐后面都只跟了两个字，随便。对门完全不想跟他交流怎么办？明明之前为了解释摄像头的事情写了那么长一段话，他只是休息了一天，对面的态度似乎就完全不一样了。真的是天要亡他迟志涵。面带微笑地拿着菜单走进卧室，关好门，抱着枕头呲牙咧嘴的一通发泄，然后拿出手机给好友七情发了一连串我要死了救命啊的表情包，最后理好头发继续面带微笑地打开门，默默地开始第三天的随便菜单。 这几天天气转凉，适合吃一些时令菜贴秋膘，中午用牛肉白萝卜和香菇做香辣牛肉煲，然后搭配清爽一点的清炒莴笋好吗？ 迟志涵抬头看了眼摄像头，笑嘻嘻的。 晚餐韭菜苔肉丝、番茄玉米丁、山药鲫鱼汤。夜宵其实不适宜吃太多，煎个土豆饼好不好？我带了自己做的米酒，配土豆饼味道很不错。 摄像头空洞洞地看着他，一闪一闪的红灯看起来像是在嘲讽。迟志涵也跟着嘲讽地笑了笑。第三天了，他已经自言自语到完全词穷，但是对面毫无反应。 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不无聊吗？ 迟志涵低下头问得很轻，也没指望对面会有回应，问完之后笑了笑，继续自己的厨师工作。 半躺在床上划分镜草稿的齐城笔尖停了一下，回头看脸监控屏，然后面无表情地低头继续画画。发病一次会消耗很多体力，这几天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静养，而对门那位一如既往的聒噪。前几天中饭做了青蟹炒年糕，调味的时候他自己尝了一口，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夸奖自己，从蕙质兰心夸到了倾国倾城，夸得他实在画不下去。送餐过来的时候居然也跟着尝了一口，味道虽然不至于倾国倾城，但是确实是好吃的。心里本来因为迟志涵隐瞒了知道摄像头收音这件事的那一丝不愉快，也被这味道冲得更大了。他也只是拿钱办事而已，不知道自己的病就好。哪怕齐城自己也知道，关在这里从不外出，行为举止诡异至此，是个人都会猜测他有隐疾，但是不知道确切的隐疾名称就好。他这次发病恢复的速度惊喜了很多人，他的药全部被换掉，他自己也能感觉到幻觉出现的频率变少，睡眠质量开始变好，家里人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都欢欣鼓舞，好像下一秒他就可以出门变成正常人。似乎只有他一个人觉得治愈是不可能的，他甚至会觉得只是维持现在这样，偶尔发病安安静静的也挺好。结果对面那位问他无不无聊，在明显因为他发病而被齐宁教训了之后，这位仍然很唐突，忍一段时间就会语出惊人。他大概能猜得出赵医生应该是把迟志涵加入了治疗计划，要不然作为他上次发病的诱因之一，迟志涵不可能还能留在这里。他对治疗计划并不关心，只是迟志涵在他醒来后仍然住在对面这件事他是开心的，到底没有因为他发病害得他失业。菜单上写随便也真的不是为难迟志涵，最近他体力不支，没有想菜单的精力，之前请的几个私厨也会因为没灵感给几天随便菜单。不过他似乎挺难过的，画画的手又停了下来。齐城转头眯着眼睛看监控器里面迟志涵从容不迫做菜的样子，他的姿态很适合画入漫画，所以自己其实并不无聊，关在这里看着对面生机勃勃。羡慕或许有一些，但真的并不无聊。迟志涵送完土豆饼之后犹豫了一下，到底不敢真的把米酒拿出来，换上了大麦茶送过去确认他收到了，一如既往的安静无声。回卧室给七晴打电话诉苦，呈大字形埋在床里，快要睡着的时候门铃响了。迟志涵睁眼愣住，现在时间晚上12:50，他住的地方居然有门铃吗？跌跌撞撞迷迷糊糊地冲出来开门，打开的那一瞬间脊背一凉，这栋房子只住了两个人，对门不可能来敲门，那么现在门外的是谁？见鬼的，他居然看都没看就开门了。 迟小姐。 门外的男人眼明手快地用脚抵住迟志涵想要关掉的房门，迅速说明来意。 我来拿米酒的。 啊？ 迟志涵认出门外的是洋房入口处的安保大叔，40多岁，看起来似乎也是刚从床上被挖起来，笑得很尴尬。保安大叔搓搓手，脸上露出了我也是被迫的无辜表情。 那个米酒，您之前的菜单上有米酒。 迟志涵挠挠头，安保先生也跟着挠挠头。 两个衣衫不整的人同时望向对面那扇漆黑的大门。 他能喝酒吗？ 不能喝，为什么要加在菜单里啊？ 我先打电话确认一下。 迟志涵终于找回点理智。 我回安保房。 安保先生挥挥手，他也快要吓死了好吗？躺在被窝里被手机吵醒，里面的短信居然是住在这里的齐家少爷发的，内容诡异的让他看了四五遍才确认无误，吓死人了。 几度？ 齐宁在电话里的声音很清醒，哪怕迟志涵在电话那头说得有些着急，也能迅速问出关键问题。冷静的语气让迟志涵也镇定了一些，想想一个成年人想喝酒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。 自己做的糯米酒两三度左右吧，刚开封的度数应该还会再低一点， 不能超过100毫升。 秦宁那边似乎在打字，噼里啪啦了好一阵子才回复。 我明天会打印一份饮食清单给你，清单上画了标志的食物每天最好都能有一些，不在那份清单上的食物尽量不要让他接触。 好的。 迟志涵低眉顺目，也没多嘴问齐宁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东西现在才想起来给他，只是比了比100毫升的量，拿了个小杯子倒满。齐宁又交代了一句， 你的电话已经设成了特别备注，以后有任何问题随时打给我，我都会接。 好。 齐宁的声音听起来过于和善，迟志涵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，不太适应地皱皱眉。 我们并不是针对你，住在对门的人对我们太重要了，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。你母亲的事情我会尽力帮忙，你的任期结束后我保证你之后的生活不会受到任何影响。 迟志涵举着杯子的手停在半空中，咬了咬唇，背对着摄像头。 谢谢。 秦宁其实用不着解释，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很够意思，其他的他现在一点都不想多问。林景武一开始就是对的，有钱人的事儿他确实不应该好奇。放好酒杯，铃铛又一次在这个安静空旷的走廊上响起。迟志涵耐心地等着那扇小窗被掀开，看着那只毫无血色的惨白惨白的手伸了出来，还是很有吸血鬼的即视感。托盘上除了一小盅米酒外，还放了两个粉红色的玻璃杯，晶莹剔透的。那只手停了一下，似乎有些疑惑。 粉色杯子里的是莓果甜酒冻，我自己用树莓和米酒做着玩的，酒精含量很小。土豆饼凉了再吃会伤胃，你可以直接吃甜酒冻。 窗口以迟志涵的身高来说有些过高，仰着脖子解释了半天，发现自己正一本正经地对着一只手在说话，挠挠头，有点尴尬的沉默。那只手也一样一动不动，场面变得很僵。迟志涵脑子一抽，抬手把托盘往那只手的方向推了一下，在完全安静的走廊上，托盘在木质窗板上移动的声音算得上巨响了。那只手受到惊吓，剧烈地抖动了一下，然后迅速拿走托盘，盖上小窗口。又是一声巨响。迟志涵摸摸鼻子，他又吓着人家了。明明是对门这位没有血色的手夹在黑漆大门里面的样子比较可怕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今天总算是有了些进展。刚才只是一条缝隙而已，他似乎看到了他穿的 T 恤，厚实的灰黑色。身体很不好吧，在已经有些闷热的初夏还穿着那么厚的衣服。耸耸肩，迟志涵步履轻盈地走回自己的小窝，终于可以安心睡一觉了。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